老残游记第九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九回。一客吟诗赋首面壁，三人品茗促膝谈心。话说申子平正在凝思，此女子举止大方，不类乡人，况其父在何处退职？正欲诘问，只见外面帘子动处，中年汉子已端进一盘饭来。那女子道：“就搁在这西屋炕桌上吧。”这西屋靠南窗，原是一个砖砌的暖炕，靠窗设了一个长炕机，两头两个短炕机，当中一个正方炕桌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。西面墙上是个大圆月洞窗子，正中镶了一块玻璃，窗前设了一张书案，中堂虽未隔断，却是一个大落地罩。那汉子已将饭食列在炕桌之上，却只是一盘馒头、一壶酒、一罐小米稀饭，倒有四肴小菜，无非三蔬野菜之类，并无荤腥。女子道：“先生请用饭，我稍停就来。”说着便向东房里去了。子平本来颇觉饥寒，于是上炕先饮了两杯酒，随后吃了几个馒头，虽是蔬菜，却清香满口，比荤菜更为适用。吃过馒头，喝了稀饭，那汉子舀了一盆水来，洗过脸，立起身来，在房内徘徊徘徊，舒展肢体，抬头看见北墙上挂着四副大屏，草书写得龙飞凤舞，出色惊人，下面却是双款，上写着西风住史正飞，下写着黄龙子成稿，草字虽不能全释，也可识得八九。仔细看去，原来是六首七绝诗，非佛非仙，主角起来倒也有些意味，既不是寂灭虚无，又不是千拱龙虎。看那月洞窗下书案上有现成的纸笔，遂把几首诗抄下来，预备带回衙门去当新闻纸看。你倒是怎样个诗？请看。诗曰：成败瑶池九品莲，西夷受我指缘篇。光阴荏苒真容易，回首沧桑五百年。紫阳蜀河翠虚盈，传响空山霹雳琴。刹那未除人我相，天花年满护身云。晴天玉海逐风波，渺渺无边是爱河。影作园中功德水，一齐都种曼陀罗。石破天惊一鹤飞，黑漫漫夜五更雷。自从三树空伤后，不见人间有是非。野马尘埃昼夜辞，五重百会互相催。偷来旧领涅盘乐，换取胡公杜德基。菩提叶老法华心，南北同传一点灯。五百天童齐德汝，香花供奉小夫人。子平将诗抄完，回头看那月洞窗外，月色又清又白，映着那层层叠叠的山，一步高一步的上去，真是仙境，回非凡俗。此时觉得并无一点倦容，何妨出去上山闲步一回，岂不更妙？才要动脚，又想到这山不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山吗？这月不就是刚才踏的那月吗？为何来的时候便那样的阴森惨淡，令人触魄动心，此刻三月依然，何以令人心旷神怡呢？ 就想到王右军说的“秦随近迁，感慨系之矣”，真正不错。低回了一刻，也想做两首诗。只听身后边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“饭用过了吧？怠慢得很。”慌忙转过头来，见那女子又换了一件淡绿印花布棉袄，青布大脚裤子，越显得眉似春山，眼如秋水，两腮浓厚如薄果珠，从白里隐隐透出红来，不似时下南北的打扮。用那胭脂涂得如猴子屁股一般，口颊之间若带嬉笑，眉眼之际又颇似震惊，真令人又爱又敬。女子说道：“何不请炕上坐，暖和些？”于是彼此坐下。那老昌头进来，问姑娘道：“申老爷行李放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姑娘说：“太爷前日去时，吩咐就在这里间太爷榻上睡，行李不用解了。”跟随的人都吃过饭了吗？你叫他们早点歇吧。驴子喂了没有？昌头一一答应说：“都齐备妥协了。”姑娘又说：“你煮茶来吧。”昌头连声应是。子平道：“成熟身体，断不敢在此地下榻。来时见前面有个大炕，就同他们一道睡吧。”女子说：“无庸过谦，此是家父吩咐的，不然我一个湘乡女子也断不擅自迎客。”子平道：“蒙会过分，感谢已及，只是还不曾请教贵姓，尊大人是做何处的官，在何处值日？”女子道：“必姓涂氏，家父在碧霞宫上职，五日一班，合计半月在家，半月在宫。”子平问道：“这屏上诗是何人做的？看来只怕是个仙家吧。”女子道：“是家父的朋友，常来此地闲谈，就是去年在此地写的。这个人也是个不三不履的人，与家父最为相契。”子平道：“这人究竟是个和尚还是个道士？何以诗上又像道家的话，又有许多佛家的典故呢？”女子道：“既非道士，又非和尚，其人也是俗庄，他常说儒释道三教，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，柴米油盐都是有的，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，佛道的铺子小些，皆是无所不包的。又说凡道总分两层，一个叫道面子，一个叫道里子，道里子都是同的，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。如和尚剃了头，道士挽了个髻，叫人一望而知，那是和尚，那是道士。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，也挽个髻子，披件鹤氅，道士剃了发，着件袈裟，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。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？又说道面子有分别，道里子实是一样的。所以这黄龙先生不拘三教，随便吟咏的。子平道：“得闻自论，佩服以及，只是既然三教道理子都是一样，在下愚蠢得极，倒要请教这同处在什么地方，异处在什么地方，何以又有大小之分？儒教最大，又大在什么地方？敢求皆是。”女子道：“其同处在诱人为善，引人处于大功，人人好功则天下太平，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。唯儒教功到极处，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异端，如长居竭逆、何由丈人等类，均不十分佩服孔子，而孔子反赞扬他们不智，是其功处，是其大处。所以说功乎异端，私害也已。若佛道两教就有了贬心，唯恐后世人不崇奉他的教， 所以说出许多天堂地狱的话来吓唬人。这还是劝人行善，不失为功，甚者说崇奉他的教，就一切罪孽消灭，不崇奉他的教，就是魔鬼入宫，死了也必下地狱等词，这就是私了。至于外国一切教门，更要力争教新兵皆赞，杀人如麻。试问与他的初心合不合呢？所以就越小了。若有的教说为教战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宝石一样，更骗人到极处。只是儒教可惜失传已久，汉儒居首章句反一大旨，到了唐朝更没人提及。韩昌黎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角色，胡说乱道，他还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，真正原道倒反面去了。他说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，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。如此说去，那桀纣很会出令的，又很会诛民的，然则桀纣之为君是，而桀纣之民全非了，岂不是是非颠倒吗？他却又要辟佛老，倒又与和尚做朋友，所以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，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，就算是圣人之徒岂不省事？弄得诸夫子也出不了这个范围，只好据韩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论语，把那公乎异端的公字百般扭捏，究竟总说不圆，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得小而又小，以至于绝了。子平听说，肃然起敬道：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真是闻所未闻，只是还不懂。长居桀溺倒是异端，佛老倒不是异端，何故？女子道：皆是异端，先生要知异字当不同讲，端字当起头讲，直其两端是说直其两头的意思，若异端当邪教讲，岂不两端要当压叉教讲？直其两端便是抓住了他个压叉教呢？成何话说呀？圣人意思殊途不妨同归，义曲不妨同工，只要他为诱人为善，引人为功起见，都无不可。所以叫做大德不遇贤，小德出入可也。若只是为功节起见，初起上指功佛功老，后来诸路一同，遂抄同事之歌，并是主孔孟的，何以诸之子孙要功路，鹿之子孙要攻猪呢？此之谓失其本心，反被孔子私害也已四个字定成铁案。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：今日幸见姑娘如对名师，但是宋儒错会圣人义子的地方也是有的，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，即如礼遇二字、主敬纯诚等字，虽皆是古圣之言，一经宋儒提出，后世实受惠不少，人心由此而正，风俗由此而纯。那女子嫣然一笑，秋波流媚，向子平睇了一眼，子平觉得翠眉含娇，朱唇起秀，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筋骨，不禁神魂飘荡。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，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：请问先生，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，桂叶师握住你手扑坐教刑的时候何如？子平默无以对。女子又道：凭良心说，你此刻爱我的心 比爱贵业师何如？圣人说的，所谓诚其意者，物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。孔子说，好德如好色。孟子说，食色性也。子夏说，闲闲易色。这好色乃人之本性。宋儒要说，好德不好色，非自欺而何？自欺欺人不成己矣。他偏要说纯诚，岂不可恨？圣人言情言理，不言礼遇，三思以官居为首。试问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逑之不得，至于辗转反侧。男直可以说这是天理，不是人欲吗？举此可见，圣人绝不欺人处。官居序上说道，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是不其然而然的境界。即如京戏，嘉宾会临，我不能不喜，发乎情也。先生来时，甚为困惫，又历多时，宜更备矣，乃精神焕发，可见是很喜欢。如此亦发乎情也。以少女终男，深夜对坐，不及乱言，止乎礼义矣。此正合圣人之道。若宋儒之种种欺人，口难庆述。然宋儒故多不是，然尚有是处。若今之学宋儒者，直相怨而已，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。话言未了，苍头送上茶来，是两个旧瓷茶碗，淡绿色的茶，才放在桌上，清香已经扑鼻。只见那女子接过茶来，漱了一回口，又漱了一回，都吐向炕瓷之内去，笑道，今日无端谈到道学先生，令我腐臭之气沾污牙齿，此后只许谈风月矣。子平连声诺诺，却端起茶碗呷了一口，觉得清爽异常，咽下喉去，觉得一直清到胃碗里，那舌根左右津液鼓鼓地翻上来，又香又甜，连喝两口，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，说不出来的好受，问道，这是什么茶叶，为何这么好吃？女子道，茶叶也无甚出奇，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，所以味是厚的，却亏了这水，是急的东山顶上的泉，泉水的味越高越美，又是用松花做材沙瓶煎的，三合其美，所以好了。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，无非种茶，其味必薄，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，味道自然差的。只听窗外有人喊道，余姑，今日有家客，怎不招呼我一声？女子闻声连忙立起说，龙叔，怎样这时候会来？说着只见那人已经进来，着了一件深蓝布百纳大棉袄，磕头不束带，亦不着马褂，有50来岁光景，面如卧丹，须染漆黑，见了子平躬一躬手说，申先生来了多时了。子平道，倒有2-3个钟头了，请问先生贵姓？那人道，隐姓埋名，以黄龙子为号。子平说，万幸万幸，拜读大作已经许久。女子道，也上炕来坐吧。黄龙子遂上炕，至炕桌里面坐下，说，余姑，你说请我吃笋的呢，笋在何处？拿来我吃。余姑道，前些时倒想挖去的，偶然忘记，被藤六公占去了，龙叔要吃，自去找藤六公商量吧。黄龙子仰天大笑。子平向女子道，不敢冒犯，这余姑二字想必是大名吧。 女子道：“小名叫仲瑜，家姐叫伯凡，故叔伯辈皆至小喊惯的。”黄龙子向子平道：“申先生困不困？如其不困，今夜凉会，可以不必早睡，明天迟迟起来最好。柏树峪地方路极险峻，很不好走，又有这场大雪，路影看不清楚，跌下去有性命之忧。刘仁甫今天晚上检点行李，大约明日午牌时候可以到吉上关帝庙，你明天用过早饭动身，正好相遇了。”子平听说大喜，说道：“今日得遇诸仙，三生有幸，请教上仙淡降之臣，还是在唐在宋？”黄龙子又大笑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答：“尊作明说，回首沧桑五百年，可知断不止五六百岁了。”黄龙子道：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此鄙人之游戏笔墨耳。公直当桃花源记，独可以。”就举起茶杯品那新茶。余姑见子平杯内茶已将尽，就持小茶壶待为斟满。子平连连欠身道：“不敢。”亦举起杯来详细品量，却听窗外远远无了一声，那窗子唯觉飒飒个动，乌尘簌簌个落，想起方才路上光景，不觉毛骨森悚，勃然色变。黄龙道：“这是虎啸，不要紧的。三家看着此种物事，如你们城市中人看罗马一样，虽知他会踢人，却不怕他，因为相习已久，知他伤人也不是常有的事。山上人与虎相习，寻常人故避虎，虎也避人，故伤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，不必怕他。”子平道：“听这声音，离此尚远，何以窗子竟会震动，乌尘竟会下落呢？”黄龙道：“这就叫做虎威，因四面皆山，故气长聚，一声虎啸，四山皆应，在湖左右二三十里皆是这样。虎若到了平原，就无这威势了。所以古人说，龙若离水，虎若离山，便要受人侠侮的。即如朝廷里做官的人，无论为了什么难，受了什么气，只是回家来对着老婆孩子发发飙，在外边绝不敢发半句硬话，也是不敢离了那个关。同那虎不敢去山，龙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子平连连点头说：“不错，是的，只是我还不明白，虎在山里为何就有这大的威势，是何道理呢？”黄龙子道：“你没有念过千字文吗？这就是空谷传声，虚堂习听的道理。虚堂就是一个小空谷，空谷就是一个大虚堂。你在这门外放个大炮竹，要响好半天呢。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响好几倍，也是这个道理。”说完转过头来对女子道：“余姑，我多日不听你弹琴了，今日难得有家客在此，何妨取来弹一曲，连我也沾光听一回。”余姑道：“龙叔，这是何苦来？我那琴如何弹得惹人家笑话？深宫在省城里，弹好琴的多着呢，何必听我们这个乡里压鼓？倒是我去取瑟来，龙叔鼓一调瑟吧，还稀罕点儿。”黄龙子说：“也罢也罢，就是我鼓瑟，你鼓琴吧，搬来搬去也很费事，不如进到你洞房里去弹吧。好在三家女儿比不得衙门里小姐，房屋是不准人到的。”说罢便走下炕来，穿了鞋子，持了竹，对子平挥手说：“请里面去坐， 余姑引路。余姑果然下了炕，接竹先走，子平第二，黄龙第三，走过中堂，揭开了门帘，进到里间，是上下两个榻，上榻设了金枕，下榻堆积着书画，朝东一个窗户，窗下一张方桌，上榻面前有个小门。余姑对子平道：“这就是家父的卧室。”进了榻旁小门，仿佛回廊似的，却有窗轩，地下架空铺的木板，向北一转，又向东一转，朝北朝东具有玻璃窗，北窗看着离山很近，一片峭壁，穿空而上，朝下看，像甚深似的，正要前进，只听砰砰霍落几声，仿佛山倒下来个响，脚下阵阵摇动，子平吓得魂不附体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九回完。